歌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现场嗨唱，他就是王嘉诚。 很开心在这里见到你们， 嗨，欢迎欢迎欢迎嘉诚， 我们和你们的声音 是吧，王嘉诚就是让人想到第一反应说啊，这个李嘉诚， 所以简称嘉诚就可以了。 嘉诚，好的好，嘉诚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要跟我们聊聊最近的这个股市啊楼市啊。 哎呦我天，没错 是吧、 啊、是 对这个有涉猎吗？ 绝对没有 啊，绝对没有哈没错啊，今天我们是来聊音乐的、 啊、 大家呢可以同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嗯、 那收听的地址当然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我们的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如果要是大家想收看的话，那么请听好，大家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也是我们主要运用的方式啊、嗯、就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下方有视频直播，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互动啦。当然也需要也希望大家哈、啊、欢迎大家来点歌跟我们来互动话题。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易直播 APP 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好了，那么嘉诚呢，这个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跟楼市一点关系没有， 是是是，这说到嘉诚就这两个字怎么觉得这么如雷贯耳，王嘉诚啊，大家包括我自己，我很喜欢蘑菇兄弟的， 谢谢谢谢。 对，今天这个发型也跟蘑菇有一点像，我觉得。 我现在是金针菇了、之前是香菇。 之前为什么呢？之前那个头发特别爆是吗？那应该是杏鲍菇啊。 之前那个是就是有点那种Beatles 的那个感觉。 哦，我知道了，就是很齐的圆圆的那种。 圆圆的，对。嗯，现在就改了改、 嗯、 是这不是那个过了几年嘛、嗯、变化变化 对，那个金针菇也需要长大嘛，现在可以不用那么伞盖那么明显了， 是 对。那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歌曲，其实像蘑菇兄弟时期呢也有很多的好歌，像大朋友小朋友，包括你们曾经在、嗯、像一些中国好声音啊、嗯、还有很多很多的舞台上都留下过你们的倩影，还有好歌声 说的没错呀 是吧，倩影 很溜啊 对，那今天给我们准备什么样的歌呢？ 那个 嗯， 都是大部分是我自己写的一些原创的歌曲， 嗯， 分享给大家一些新歌， 是的， 一些大家没有听过或者是很少听过的一些歌。 是的，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每周一和周二都会有很优秀的原创歌手、独立音乐人来做客我们的现场，然后呢现场来展示打歌。嗯，那这个环节、嗯、今天我们的打歌服就是这样的， 就是啪啪一顿打， 对，啪啪一顿打， 对，希望大家能打喜欢喽、对， 是。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非常的欢乐哈， 好， 首先呢第一首歌先给大家报个节目单。 Oh, 我们今天的歌单有四首，生日快乐歌、江湖飘、机器男友，还有翻唱的一首听说爱情回来过、 嗯、 对，那肯定我觉得既然是打歌嘛，首先就要先唱自己的歌咯， 没错咯、 嗯、那第一首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呢？ 我定是吧， 啊，你定，这些都有你定 第一首、听说爱情回来过吧。 哇，这么大公无私上来就唱别人的歌。 对啊，我觉得先开开嗓 啊、行，听到了吗，这个暗含的意思，别人的歌用来开嗓，自己的歌才是压轴。好，那么我们就有请王嘉诚移步我们的表演区，带来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 听说还可以看歌词哦。 是的是的，听说可以看，不是听说就是可以看歌词好，我们可以让嘉诚准备一下啊，然后呢我这边也开始把伴奏给他调好。OK， 现在呢我们是准备好了，我们先用可以加混响的话筒试一下。 好的 好的，那现在可以准备好在我们的表演区坐定哈、我应该把这个大屏待会儿给你移过去。对，戴个耳机可以听到我们的伴奏声。 OK，take one， 声音好像很小。 OK， 这个声音还蛮大的耶， 真的跟掉洞里一样。 哇，真的，你待会儿唱起来就不一样了。那我觉得 像在山洞里唱歌， 山顶洞人演唱会。 嗨，你们好吗？ 各位， 最后一排的朋友，就一万排的感觉。 哇，打卡。 喂，喂，你好吗？ 哎，你可以选择啊，小黄和小蓝。 还可以选择，我觉得真的这个节目太棒了。 对、 还可以选择话筒。 你选小黄还是小蓝？ 再来试试这个吧。 来来来，哎，怎么突然间刚才那个混响怎么没了？ 哎， 哎，好了好了好了。 对，这个混响能变小一点吗？ 可以，来再试一下。 可以小一点吗？ 好。 可以再小一点吗？ 好。 再小，喂，但是它声音变软了。 因为它只有一个推字可以控制，所以我们就所有的混响和效果都加在了一起。 哇，真是太高级了，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 以后常来哟。 好的，必须的。 来，演唱会马上开始啊。 我觉得这样，我还是用这一支换好吧。 啊，那好的好的，没问题。嗯， 好，辛苦你们了。 没关系，后排的朋友持续打 call 啊，灯牌一定要举好。来，那么我们就把这首 听说爱情回来过献给你们，然后希望我耳机里的声音可以再大一点， 可以吗？ 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回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是怕见了面说不出口。我对你遗忘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嗯，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你遗忘的感触还那么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有一种相见不能见的伤痛，有一种爱恨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相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就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一万个人在看着我是吧？ 必须的，都疯狂打 call 加成加成。 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找过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你遗忘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有一种相见不能见的伤痛，有一种爱恨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相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就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当你的声音，你的影，你的手，我发誓说我不曾忘记过。而关于你选择了现在的他，我只能说我有些难过，我也真心真意的等过。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相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就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棒了，简直是我的天哪！ 我也觉得 啊，我真的觉得 没有没有，我喜欢这个歌，所以就唱的特别有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深情，而且我现在终于是坚定了一句话，就是优秀的歌手绝对不在于话筒。 我的天哪！ 真的，就这个不加混响，像我这种 KTV 级的选手，我必须得用混响的，如果没有混响，我这个就完蛋了，你知道 吗？是吧？哦，这个感觉也不错啊。等一会儿我们一起合唱一个吧。 好呀，好呀，那我会毁了你的。 好的。 对，好的。那么这个嘉诚可以先移步我们的演， 谢谢， 不是演播区了哈，回到我们的这个 说话区。 是的，说话区。我们继续聊聊天，再唠五块钱了。哇，真的是太棒了！这一首歌《听说爱情回来过》，其实呢，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嘉诚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而且感觉这首歌因为本来就很有故事嘛， 对， 让我想到了李宗盛和林忆莲，就是两个人分别唱的版本。 没错。 嗯，是的，你是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歌呢？ 因为 你的爱情回来过。 是这样，就是真实的。 嗯。 我为什么喜欢这歌？第一是，我对我的爱的部分也有。这歌词里面的一部分的感触， 哦， 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因为我跟常石磊关系特别好，这是他改编的那首歌， 哦， 然后他改完之后，我就有听，然后在第一时间我就特别喜欢， 是吧？ 对， 哎，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刚才我听的时候，尤其是最后那个副歌部分，转音的那个部分，哇，简直了，完美， 是不是？ 对，完美， 完美。 对， 就是，一顿转，是吧？ 是是是，就是让我特别的佩服。 谢谢。 当然，这个溢美之词呢，还有很多了，我们就先不 说。谢谢道道，你说的有道理。 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绝对有道理。 要不我怎么叫道道呢？非常的公正。嗯。 以后得多跟你学习。 没有没有， 道理 太谦虚了。那大家也可以这个在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来跟我们互动。刚才一堆刷，哇，好棒好棒好棒！是的，当然棒了，专业级别的。 谢谢谢谢大家。 对，那既然说到就是刚才说你的。感情的部分啊，也跟这首歌有一部分的关，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节目呢，当然是说真话、真唱，所有都是真的， 啊， keep real。 哇， 对，所以呢，我就想问一问哈，那是哪一部分让你特别有感触？就是我们今天不妨可以互动一个话题：听说爱情回来过，如果这个爱情真的回来，就曾经离你远去的爱情回来，你还会不会接受？ 就是我们是给那个。最近电影打广告吗？ 啊，没有，最近什么电影我还真不知道。 开玩笑，开玩笑。 对， 没有，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心里面都住着一个特别你美好的爱情，或者是我们都经历过一些当初，比如说你的初恋呢，或者你当时对你的异性你喜欢的女生或者男生，你心里可能会有一个你最爱的一个人，或你曾经最爱过的一个人， 哦， 所以我觉得我也一样，对。 只是就是这一份爱情就像那个皎洁的白月光一样，它可能没有在你的身边，并没有跟你在一起，但是呢，就这一份美好，你却是永远都是觉得它是最纯洁、最美好的。 道道说的太有道理了， 哦，哎，是不是所有男人都是这样？好了，我们还是回归到音乐当中啊。很多人呢，都是你的粉丝，也是蘑菇兄弟的粉丝。然后今天呢，知道你来都特别的开心， 谢谢大家。 当然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就是我想问一下，嘉诚，你是创作，就是走上音乐这条路有多少年了？你还记得吗？ 绝对记得， 绝对记得 啊，是从2000年开始的。 2000年开始， 对，一下暴露了我的年龄。 没事没事，我们已经哎，我们呵呵好像还真是2000年开始，那已经18年了。 对 对，可是你长得嫩啊，没关系，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啊。 谢谢。 对，我们就是有这样的特别嫩的。特别优质的大叔金针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挑战新歌声，有18年的历史。那在你这么多年的音乐之路， 你知道我第一次，这个被大家所熟知的， 哎，你怎么知道我想问这个问题？ 这个节目啊，就是类似于我们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电台的节目， 真的吗？ 真的。 你是还记得是在哪儿吗？ 在山西太原 啊， 这个我们的山西太原的这个音乐广播 啊， 然后他当时有一个比赛，那个时候那个比赛简直就是现在比中国好声音还火，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多的就是电视的比赛节目。 没错，第一那时候大家都很无聊，没有什么节目，不只是电视节目。第二呢，那时候比较所有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或者中专生，他们喜欢 听广播， 嗯，对， 很流行听广播。然后那时候那广播就有一个组织一个这样的比赛，但是我们都是 live，就是现场直播。 嗯， 对。然后我就联系拿了几期的冠军，它是一期一期的。 哇，打擂比赛，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五期的话，就成为了一个什么什么最高级的一个有一个名誉。 好棒啊！ 对， 钻石会员。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就拿到了之后，每天我都会收到很多的粉丝的信件。 啊，那时候还流行写信呢。 对，流行写信，真的。我们在聊什么？聊聊旧时代吗？ 对，然后一下暴露了咱们俩的年龄。 没错，没错，估计我们的听众都想，怎么什么还有写信的事儿？ 对，但是真的写信其实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因为现在没有写信了。 而且会，你会打开，而且它会跟着时间，变化变，纸会变旧，也许会。就是跟着你的时间变化，它也在变化， 嗯， 所以有一种时间流逝的感觉，所以那个信件真的是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互联网。 对，真的是那个信纸啊，由最开始的那种特别朴素的一个红蓝格， 对， 然后到后来这个加了花，然后再后来呢，可能是加 了 香氛。 你也暴露了你的年龄，是不是？ 对，我还写过贺年卡呢。 哎呦我天哪！ 对，现在好多， 原来咱们都是一样一样一样的，是吧？ 一样一样一样的，九零后、零零后可能都不知道贺年卡是什么东西了。 嗯，真是。 对，什么鬼哈？ 一打开，当当当当，对，就响了。 对对对， 噔噔噔噔噔，对， 那都算比较高级的。当时我记得卖好几块呢， 五块。 啊，对，五块钱那都算是很高级的了。 太高级了。 对，这回忆一下旧时光啊，那顺便也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话题，就是听说爱情回来过吗？如果你的爱情回来找你的话，你会接受吗？反正我的观点，我是不接受。对， 是吧？ 你呢？ 我肯定也不接受啊。 为什么呢？你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已经过去了，很多美好是留在记忆里的。 嗯嗯。 而且你现实生活中也有你新的爱人了。 嗯嗯。 你新的生活。 嗯。 对，我觉得 就不能再打破了。 你再回去之后，有可能还会破坏那个回忆。 哦，还真是， 真是。 嗯，所以是不能接受。我们这个是比较统一的一个观点。嗯，耶，给你 five。对，这个不能接受。那大家能不能接受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新浪微博找到我们俩。我的微博是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那我们的嘉诚，你的微博 是蘑菇兄弟。王嘉诚， 王嘉诚就是李嘉诚的那个嘉诚。 搜蘑菇兄弟也可以，搜王嘉诚也可以。 嗯，好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要开始移步表演区了啊。 哎呦， 对，今天要这个不停的折腾你，那你也可以选择在这坐着唱，都可以。 是吗？在这儿都可以唱？ 也可以，因为话筒是一样的。如果你要用小蓝的话， 就这儿吧。 那就这儿吧。好的，那我们就在这儿哈。我们来一个近距离大头版的。 OK， 这样的一个小型 Live House 演出，这可能没有一万人，五千人吧。嗯， 哇， 五千人， 开心。 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那我先来一首，我就是去年的时候，有自己拍过一个电影。 哦， 我们又开始聊天了。 对， 这个电影叫做《异能杀手前传》。对，这个电影呢是当时 是你自己当导演是吗？ 不是我当导演，但是我是这个 IP 的创作者，就是这个 太厉害了。 然后然后我也有投资，然后己方投资做的一个电影，所以是我自己的一个电影。 我知道了，制作人 producer。 这个电影呢，就重点不是这儿，重点是这个电影，我的女主角最近火的不行了，已经。 我猜猜最近火的不行的女主角， 对， 我想想啊，她是通过大 IP 火的吗？ 对， 啊， 没错，最近。 好吧，我们有请制作人来公布答案，是谁？ 是最近的《芳华》的女一号苗苗。 苗苗， 啊，她是我的女一号啊！ 哇，这么厉害！那你这个大 IP 上了吗？现在？ 当然，早就上去年啊。 对，去年， 对对对， 一定一定要看苗苗，确实，因为我那个《芳华》上的时候，我就跟同事就是大家一起聊天，然后就说，因为《芳华》里面有很多的女主角，说每一个都不尽相同，好多人票选最高的就是苗苗，苗苗确实很有个性，很漂亮， 非常刻苦，而且 是的， 她在几年前的时候就被张艺谋选作那个金陵十三钗，对，然后她就是由于要去国外深造，就放弃了那个角色，是完全非常可惜的一个，他就一直很 很 后悔， 对吧？ 对，然后在今年就是去年的时候被冯小刚又看到他的这个潜质，然后所以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 是的， 也真的为他开心。 是的，就是这句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所以不用再在意一时的得失。 对 对， 生活总会给你不同的惊喜。 没错。 好吧，那么 所以这个歌就是我跟苗苗一起演的那个《英少前传》的主题曲，是我写的，叫做《江湖飘》。 江湖飘。 对 的，我们现在把这首歌带来。 谁爱刀你爱刀，人在江湖飘飘，谁爱刀我爱刀，人在江湖飘飘，谁爱刀他爱刀，人在江湖飘飘，谁爱刀都爱刀。笑刀剑出鞘，只身飘摇红尘喧嚣，年少仰慕功名转角，锣鼓加冕谁让谁哭逍遥，这世间苦难解药，你敢想胆侠义相照，江湖就是碎碎念，想念江湖却相忘，人生本来无凡事，欲望二字可轻点，披星戴月来相会，一次当头情难断，莫去贪图名和利，生死有命无牵绊，江南梦魇的神物，黑夜袭来的脚步，是女人色写印度，要和你西的魔术，漫天飘落的流苏，浮生十年像江湖，杀手莫梦谈严肃，人在江湖飘飘，飞出恩怨两道，那美丽风花雪月看无常今朝，忍痛哀悼恨随雨随风傲娇，那终究灰飞烟灭，西北有舟弥漫天，身在江湖飘飘，谁爱刀你爱刀，身在江湖飘飘，谁爱刀我爱刀，人在江湖飘飘，谁爱刀他爱刀，人在江湖飘飘，谁爱刀都爱刀。笑刀剑出鞘，只身飘摇红尘喧嚣，年少仰慕功名转角，哪个假面谁让谁哭逍遥，其世间苦短解药，一身肝胆侠义相照，生活就是碎碎念，想念江湖却相忘，人生本来无凡事，欲望二字可轻点，披星戴月来相会，一次当头情难断，莫去贪功名和利，生死有命无牵绊，江南梦魇的是雾，黑夜袭来的脚步，是你染色剑影，要给你写的文书，漫天飘落的流苏，浮现十年小江湖，杀手过风太严肃，人在江湖飘飘，飞出恩怨两道，那美丽风花雪月叹无常今朝，忍痛哀悼爱恨随雨随风傲娇，那终究灰飞烟灭，西北有舟人在江湖飘飘，飞出恩怨两道，那美丽风花雪月叹无常今朝，忍痛哀悼爱恨随雨随风傲娇，那终究灰飞烟灭，西北有舟弥漫天，人在江湖飘飘，谁爱刀你爱刀，人在江湖飘飘，谁爱刀我爱刀，人在江湖飘飘，谁爱刀他爱刀，人在江湖飘飘，谁爱刀都爱刀。 哇，真的是非常有江湖气的一首歌。对，江湖飘这首歌， 对，很有江湖的感觉。那个电影就是我跟苗苗在江湖当中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儿， 是吧？就是两个人一起闯江湖。我觉得听这首歌，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是偏喜剧一点的，至少不那么沉重。 没错，很喜剧， 很喜剧。 对，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再去看一下。 是的，我肯定会去看一下的。 看苗苗的时候，顺便看我一下。 对，看看苗苗旁边，哎，对， 金针菇， 金针菇啊，这是我们的王嘉诚。也是这个大的制作人， 谢谢 对对对， 我原来我还真的就是在做歌手之前一直是音乐制作人， 哦， 真 是音乐制作人， 帮别人写歌，然后制作歌曲，对，在 很厉害 的事情。 对，那你觉得当制作人和当歌手你更喜欢哪一个身份？ 我更喜欢，就是我想想啊，不一样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当制作人很有成就感。 对呀，我可以指挥是吗？ 对，你可以指挥，对，不听话还可以喊 大喊大叫，你不要这样。 然后 当歌手是很享受， 哦， 很享受，对 对，自己唱歌的时候，可能自己就是那个精神世界，谁也进不来，你也别打扰我。 当对，当制作人，嗯，就是， 哎，这个我们要稍微截断一下了啊，当制作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一段隔断，马上回来。 好的。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2.0版2018全新起航，我是道道。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在现场挑战新歌声呢，就是非常专业的，这个他可以有多种身份，有音乐制作人，有电影投资人，有演员，还有呢就是歌手金针菇，他就是蘑菇兄弟王嘉诚。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诚，我们又回来了。 对，欢迎嘉诚啊！刚才那个我们截断到一个点，就是说当制作人到底和这个歌手有什么不一样？你刚才说当制作人可能还有一个感觉，是不是？ 就是那感觉， 就是那感觉。 当制作人非常有成就感，你控制整个的这个歌曲，然后编曲，然后最后把它完成这个成品，然后别人把它演绎出来，而且很多人认可，你会觉得整个的这个作品都是像你的孩子一样， 对， 很有成就感。 是的，是的。 然后当艺人呢，因为我是做了挺多行业，你看制作人，然后经纪人。然后歌手， 经纪人， 在北京的时候实在是当时也有没有办法生存，就是去跟经纪人朋友一起去跑一些业务什么的，但是在5年前也有过，所以我就知道每一个行业不同的，我也想体验每一个行业不同的感觉， 是吧？ 对，然后这个做艺人的感觉很好的是，比如让我参加《好声音》，这个我们第一天播了那个浙江卫视，第二天我们去飞机赶往那个北京的时候， 就有人喊你了， 整个机场就把你包围了，然后就 天哪，王嘉诚，你唱得好好啊！ 有人签名啊，有人跟你说，这不是蘑菇兄弟，连扫地的大娘都说这不是蘑菇兄弟吗？就是你会觉得，就是一阵风，一阵所有的人都在看你，到处你走哪都有人在看你，就是一开始感觉很惊奇，然后也感觉很就是自己觉得哎呀。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对，我可能就飘起来了，真的。 对对对对，会有那么一段时间觉得很开心，觉得，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就是想把自己藏起来，拿帽子躲起来，觉得就开始有些不舒服，因为 对脚耳隐私暴露的太多了， 脚耳到生活的部分 是吗？ 你不能随便可以那个挠挠这儿，抠抠鼻子啊什么的，就是开始你觉得不能像可以在家一样的，或者像原来的正常的普通人想做什么做什么，你要随时注意你的形象。 对，还要随时注意你的饮食啊、身材啊什么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 对，现在你的身份更倾向于哪个呢？就是还是偏制作人，或者说自由的一个？ 没有，我现在的身份其实很明确，就是两个身份，一个是我的艺人身份，就是蘑菇兄弟和王嘉诚的这个身份，另外呢，一个就是我自己创立了一个造梦家音乐公司， 哇， 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老板的身份，就是 天哪， 帮助更多的一些独立的音乐人来解决他们的音乐的推广和宣传营销，那我们公司会投资给一些音乐人，然后帮助他们让这些歌曲有更多的人听到和传播出去。 哇，好棒啊！ 年轻的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有梦想就来唱。我们的挑战新歌手现在已经有推广的公司啦， 没错没错， 是的， 当当当当 当当，哎，大家也可以去联系王老板， 没错，可以，大家也可以关注， 真的可以， 我们的那个公众号啊，造梦家音乐。 哦，好的，对，真的是多重的身份啊。那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今天嘉诚是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其实我这儿有很多的照片，咱们一张一张来解读啊， 是不是？ 对， 不带这样的， 对，每一张都不一样呢，而且我发现好像是应该在不同时期拍的， 是吧？那个行， 首先来这一张， 你注意点啊！ 哎呦呦，这张好帅啊！这是在北戴河 吗？哇，这吓死我了！ 这个是在哪儿？ 这个 还记得吗？对， 这个是，你看这个海，就一看有点像这马尔代夫的感觉。实际上， 实际上它肯定不是马尔代夫， 对，差一点就马尔代夫，它是在青岛。 哦，青岛，青岛的海有这么，这是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青岛就是很文艺的一张照片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一下。然后那这一张当然就是宣传照了， 对对 对, 对, 对， 蘑菇嘉诚，就是你还是一个，我觉得从这张照片看得出来，你的性格是比较欢乐、比较幽默、比较搞怪的一个。 对，原来的那个感觉是这样的， 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了。这个也是原来的感觉吗？ 这个对，这反正这组就是有两三年拍的吧， 两三年拍的 啊，对 对，感觉那个时候是比现在好像要更瘦削一点，是吗？ 没错，那修得好， 修的，你是不是说往失真了批？ 对， 我一般就是修图的话，我都说， 所以说修图得多花钱，知道吧？ 对， 跟大家说一下， 人家不说嘛，这个拍照一秒钟，修图三小时， 对对对， 对，还有就是很多的照片， 道道又太有道理了，说的每句话都有道理， 是。是吧？因为我就是让人往失真的修的那个人。对，还有这张，其实这张呢也是特别文艺的 乡村风。 对，乡村风，这我能看到旁边是玉米地。 对对，这样才有乡村的感觉嘛，是吧？ 但是这张特别有那种就是麦田守望者的感觉。 没错没错，他这不是中国乡村，是美国乡村。 哦，美国乡村啊啊，好吧，我说难怪玉米地稍微高了点，那剩下的这张呢就是比较文艺的硬照了啊。 对，就太硬了。 对，这张呢我觉得是非常，我怎么感觉这张好像有年代感一样。 哦，对，这个就是故意制造了一点年代感，然后有一点甜甜的颜色。 对，甜甜的，是粉色背景哟。 哎呦， 对，是小公举的画风哦。对，还有这张，就也可以看出来是很文艺的哈。 对对 对, 对, 对， 这是几张嘉诚的照片，可以记录他从三年前到现在一路走来的形象的心路历程。 没错没错。 对，但是每一张都特别的好。 谢谢。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话不多说啊，还有歌曲要带给大家。 好， 那演唱会的第三首曲目，我们这个演唱会可真是加了太多的聊天的环节啊。演唱会的第三首曲目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第三首曲目带来的是那个机器男友。 机器男友，机器男友是什么？ 机器男友是一个我也有参与的一个电影。 又是一个电影。 电影，然后我为他创作的主题曲。 好。 词曲然后对，都是我创作的。 好的，机器男友啊，听这个歌名，我感觉这个电影应该是偏异能之类的吗？ 啊， 就是 对， 让我想到机械姬。 它是有点科幻的、爱情的、魔幻的。 哦。 对。 好的， 这种感觉 就跟我们的982魔力调频是一样的，是带有魔力的， 没错。 好，那么就把这首《机器男友》带给大家。 吹过梦的笑脸，竟然是你，就这样进入我的奇妙天地，就连空气中也漂浮着诗意，如此甜蜜。如果没有情感，只有傻傻理解，却没时没刻呵护你，莫名的爱意超越了我爱自己。时光外正与所有的存在，飞越爱情的 大海，带上时间和你漫游空间外，很依赖，是你让我懂得爱，是你让爱一直在，永远不会分开。风吹过你的笑脸，竟然是你，就这样进入我的奇妙天地，就连空气中也漂浮着诗意。如此甜蜜，如果没有情感指引，傻傻离弃，却每时每刻呵护你莫名的爱意，让你超越了自己。时光外穿越所有的存在，飞越爱情的大海，带上时间和你漫游空间外，很依赖，是你让我懂得爱，是你让爱一直在，永远不会分开。 为什么你的歌总是那么的好听呢？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疑问。 暖暖的，这歌里面也有带有一种这种感觉。 对，就是暖暖的，然后 还我写的反正都带点暖暖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你这个人就很暖啊。 是吧？谢谢谢 谢。 我反正我觉得 我的内心可能是这样的。 是吧？就是我跟你短暂的接触啊，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幽默，然后非常的暖心，然后呢 谢谢 也是非常的平和。 Thank、 对。 You. 是的，那我在想，是不是你在工作当中，或者说你内心深处是完全相反的一面？ 反正回家就疯了，对 啊，是吧？ 嗯， 对你一发神经，家人都干疯了。 是是是是， 对，那你 很疯狂，很反差很大，回家的时候，对 对。那如果要是让你去用几个词来形容你自己这个人的话，你的个性，你会觉得用什么词会比较恰当呢？ 这个 首先 机器男友吧。 机器男友真的吗？就这一个词概括了。 对 对。 首先就脾气，你脾气好吗？ 我脾气太好了。 真的？ 真的。 你居然是一个好脾气的人。 真的特别好。 对，就是哪怕对方真的提出了一些相对来说你觉得可能有点无理的要求，就比如说跟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那可能女生嘛就有点有时候矫情，你会觉得他小题大做，但是他就跟你作，你能受得了吗？ 绝对受不了，但是我也是慢慢会哄他呀。 哦，但是就是你内心说哇你怎么这样，然后表面哎呀宝贝没事啦，是这样。 没有，你只要爱他，你就要接受他的这一部分。 哦， 对， 天哪，这个回答简直是赞爆，本日最佳。 最佳。 对， 谢谢。 就是爱他就要接受他的一切，是吧？ 对， 但是 我这个 slogan 可以录下来每天放一段。 真的，爱他就要接受他的一切，但是大家都说喂请有一底线好不好。对，不然女友会上天的。 肯定得有底线了。 哦， 但是就是他不是疯子，对就行。 对，他不能，你不能真的无理取闹。你要懂得另一半为你所付出的这些，对吧？ 没错。 嗯，好的，这脾气应该是非常 nice 的一个人。 嗯， 那你对什么方面有着异常的执着呢？就是说到在什么方面不行，我就绝对要坚持我自己的。 在工作方面吧。 工作方面。 工作方面我太犟了。 哦， 真的。 是吗？ 对，我决定的事儿就是改变不了。 哇，那是一个 这个老板是属于独断专行类型的。 对，其实也好也不好，但是我相信我的直觉。 那事实证明其实你的直觉还是很准的，对不对？ 谢谢啊。 对，我觉得 太有道理了， 对吧？一般要是笃定自己直觉的人，好像结果都不会太差。 对，没错，就算不好，我也没有遗憾呢。 是啊，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是吧？ 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要是你听别人的，最后这个成了遗憾了，你得闹心死。 对啊，你说你怪别人，你也怪不着，只能怪自己。 没错， 对，你就撞吧，反正撞了南墙，你把它撞通了，你就过去了。 好，一样的， 一样一样的哈。对，好吧，那么我再问几个小小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很流于表面的哈，但是想多多了解你这个人。 好，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 我喜欢什么类型的？ 可以是小巧还是 温柔的？ 温柔的， 听话的 啊，听话的，懂了， 听话怎么办？我得折磨死。 温柔听话， 对， 就这两点。 没有，就是感觉啊， 感觉很重要。 有的时候你说不上来这个感觉。 那你是外貌协会吗？ 应该算 外貌协会。 对， 那你平时的着装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休闲运动还是时尚？ 就是素颜。 素颜 对就行，着装时尚一点嘛。 时尚一点啊。 对， 你喜欢花哨的衣服吗？ 不喜欢，简单一点的。 哦， 牛仔裤白 T 恤可以了。 嗯，好的。那请问你喜欢马里奥吗？ 就是 蘑菇兄弟吗？ 对， 没有啊，这是开玩笑。那你平时就是除了你的工作之外，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爱好我啊，其实跟工作相关的爱好，我觉得爱好表演，演戏，然后喜欢写歌，这是跟工作没关系的。我喜欢滑雪，然后滑冰。 哇，都是这样的冰雪运动，现在特别的流行。 喜欢做一些极限运动，比如说跑酷。 我的天哪！ 对， 没想到你是这么这个有激情 的人， 对 ，crazy 真的是。 我小时候就是练那个体操。武术啊什么的，所以很喜欢在空中的感觉。 那你一定玩过滑翔伞、跳伞。这 滑翔伞玩过，跳伞还没试过。 可以去感受一下。 你试过了是吧？ 我没有。 好的。 对，我连一个连跳楼机都玩不了的人。 是的，好的。 那这是我们了解了这个王嘉诚很生活化的一面哈。 谢谢。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迷之歌单。这个歌单呢，就是让我们每一期的嘉宾都会推荐一个你在特定的模式和情景下听的歌。我看推荐的歌曲是倪安东的一首歌。 对，没错。 对，为什么会选这一首呢？ 所以你知道歌名叫什么吗？ 歌名我知道啊，那个一切都是因为爱。 没错。 对， 刚才我们聊的一切话题，一切都是因为爱。 哇，你真的是这个回答真的是棒棒的，不愧是当过经纪人的人，我跟你说。好吧，那么 不是我准备要做主持人了，好吗？ 是的，我觉得我有危机感。那到时候我们俩搭档吧。 我看行。组合叫蘑菇兄妹吧。 啊，行，蘑菇兄妹也行，说不定是蘑菇姐弟。 那应该不可能吧？ 好吧，待会儿我们私下聊这个问题。 行，亮出身份证。 是亮出身份证，看到底是蘑菇兄妹还是蘑菇姐弟啊？ 好的。 对，一切都是因为爱，是因为就是因为爱这首歌， 爱这首歌，也爱倪安东。他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哦， 所以干嘛不推荐朋友的歌呢？对不对？ 为兄弟，好兄弟，两肋插刀， 真的是这歌也确实是好，而且 我也喜欢倪安东， 对不对？大家都喜欢。 是的，哎，其实倪安东的歌跟你的这个歌曲有一个共同点，我觉得暖， 真的是很暖。 他的那个，我听他的第一首歌就是《第一课》， 是吧？ 对，然后人长得也很帅，对不对？ 帅， 然后歌又很好，干嘛不推荐呢？ 没错， 对，好吧，那看来这是在特定的模式下，不管什么模式，我觉得你可能都会经常听这首歌。 没错，这个主题也很好啊，一切都是因为爱。 是的，不管你是在求婚的场景、表白的场景、过节的场景，哪怕是婚礼上，你都是可以放这首歌的。 跟父母的、跟朋友的、跟爱人的， 是 一切都是因为爱，让世界充满爱。 对呀、 啊，让倪安东给我们爱。 Love and peace， 耶！ <Yeah. S 1> 好，迷之歌单马上开始。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好的，这一首来自尼安东的非常暖的歌曲叫做《一切都是因为爱》。对，其实刚才在放这个迷之歌单的时候，我们俩还在聊，然后说，我说，哎呀，我第一首听尼安东的歌还是第一课呢，我说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小鲜肉这个阶段，但是现在，然后嘉诚说他已经成为费翔了， 没有，费翔也很帅啊， 对，就是很帅啊，就是 就现在是变成了暖心的，对，叔叔了已经， 对，然后刚才 我们的零零后歌手都出来了， 是啊，零零，哎。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公司有签零零后的歌手？ 当然有啊， 真的 很多零零后的。 哇， 他们都是开始玩一些说唱、rap、电子，他们都喜欢。 这不是时下最流行的吗 ？rap 和电子。 你咋知道呢？ 当然了，我天天就是 关注 关注啊。 那个一块唱是不是？ 那倒没有，但是我是 要 check 呢，煎饼果子来一套。 没错， 是的。哎，那改天真的，我觉得可以让这些年轻的歌手们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展现一下，对， 我觉得这真是一不错的平台，一定要让大家都来，经常来， 对，多来，真的是非常的棒哈。好，那么我们还剩5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可以还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给带给大家。 好， 对，最后一首歌呢特别的我想知道是就是那个生日快乐歌吗？还是你自己写的一首？ 我自己写的一首快乐歌。 好的，生日快乐歌。今天有没有过生日的朋友？ 对，我觉得今天有过生日的，或者是即将过生日，或者已经刚过完生日的朋友们， 对，或者一月份 都送给你们， 摩羯座的朋友们， 没错，没错，送给你们生日快乐歌， 生日快乐歌，来自 歌， 好的，来自王嘉诚。 特别的歌，一首简简单单的歌，只为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快乐。一首专属你的歌，是你歌，我唱的送的，歌词虽然有一些 深深的。我觉得你看我的时候好想笑。 我不看你。 不知道怎么说，该说点什么呢？现在的我只想为你轻轻唱歌，此时此刻，什么都用音乐表达着，我用歌声祝福你，用特别的方式祝福你，就把美好停留在这一刻，让幸运永远伴随你。从2009不求到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我不知道我喝了太多酒，习惯平平淡淡，简简单单，我不会怠慢，其实就是故意给你制造更多的浪漫。今天为你唱一首歌，熟悉的歌，一首爱你的歌，只为祝你生日快乐，一首准你点的， 怎么了？又要想 笑 了是吗？我有这么喜感吗？耶呦呦，666疯狂打 call。 一个爱的歌，不知道怎么说，我说点什么呢？显得我 和我一起唱。 此时此刻，什么都用爱表达着。歌声祝福你，用特别的方式祝福你，就把美好停留在这一刻，让幸运永远伴随你，就让我们相互拥抱着，就让我们彼此祝福着，就把美好全部停留在这一刻， 首歌是送给你的，给你的生日快乐歌。 哇哦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哦，今天过生日的还有一月份过生日的朋友，大家生日快乐！哇，真的好暖的一首歌。